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五章《打人柳》第十一集。哈利觉得暑假结束得太快了，他盼望回到霍格沃茨，可是在陋居的一个月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想到德斯里一家和他下次回女贞路时可能受到的待遇，他没法不嫉妒罗恩。最后一天晚上，维斯莱夫人变出了一桌丰盛的晚饭，都是哈利最喜欢吃的东西。最后一道是看了就让人流口水的蜜汁布丁。弗雷德和乔治的费力拔烟火表演使这个夜晚更加完美。厨房里满是红色和蓝色的星星，在天花板和墙壁之间蹦来蹦去至少有半个小时之久。尽兴之后，每人喝了一杯热巧克力就上床睡觉去了。第二天早上动身花了很长时间，鸡一叫他们就起床了，可是仍然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做。维斯莱夫人冲来冲去地寻找备用的袜子和羽毛笔，心情烦躁。大家老是在楼梯上撞在一起，衣服穿了一半，手里拿着吃剩的一点面包。维斯莱先生把金妮的箱子扛到车上时，在院子里被一只鸡绊了一下，差点摔断了脖子。哈利心里纳闷，这八个人，六只大箱子，两只猫头鹰和一只老鼠，怎么可能塞进一辆小小的福特安格里亚车里呢？当然，他没有考虑到维斯莱先生添加的那些设计。 啊，别告诉茉莉。 他打开行李箱，向哈利展示他怎样被神奇地扩大了，足以放下那些箱子。当他们终于都坐进车里后，维斯莱夫人朝后排看了一眼。哈利、罗恩、弗雷德、乔治和珀西舒适地并排坐在那里，他和金妮坐在前面，那个座位也被加长到像公园里的长凳一样。 麻瓜真是比我们想象的聪明， 他说。 我是说，从外面看不出车里有这么宽敞，是不是？ 维斯莱先生发动引擎，汽车开出了院子。哈利回头看了这所房子最后一眼，他还没来得及想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，他们又回来了。乔治把他的费力拔烟火忘在家里了。五分钟之后，汽车又在院子里刹住，好让弗雷德跑回去拿他的飞天扫帚。快上高速公路时，金妮又尖叫起来，说他忘带日记本了。等他爬进汽车时，时间已经很晚，大家的火气也已经很旺。维斯莱先生看了一眼手表，然后看着他的妻子。 茉莉，亲爱的。 不行，亚瑟。 没人会看见的。这里有个小按钮，是我安装的隐形助推器。他能把我们送到天上，然后我们在云层上面飞，十分钟就到了，谁也不会知道。 我说了不行，亚瑟，在这种光天化日之下。 他们差一刻十一点到了国王十字车站。维斯莱先生冲过马路去找运行李的小车，大家匆匆跑进车站。哈利去年乘过霍格沃茨特快列车，窍门是要登上九又四分之三站台，这个站台是麻瓜看不见的，你得穿过第九和第十站台之间的隔墙，一点儿也不痛，可是要小心别让麻瓜看到你消失了。 珀西第一个。 维斯莱夫人紧张地看着挂钟说，他们必须在五分钟内装作漫不经心地穿墙而过。珀西快步走过去消失了，维斯莱先生跟着也过去了，接着是弗雷德和乔治。 我带着金妮，你们俩紧紧跟上。 维斯莱夫人对哈利和罗恩说完，抓住金妮的手走向前去，一转眼就消失了。 我们俩一起过吧，只有一分钟了， 罗恩说。哈利看了看海德威的笼子是否在箱子顶上插牢了，然后把小行李车转过来对着隔墙，他非常自信，这远不像用飞鹿粉那样难受。他们俩弓着腰，坚定地推着车子 朝隔墙走去，逐渐加快步伐。离墙还有几英尺时，他们跑了起来。棒！两辆车撞在隔墙上弹了回来，罗恩的箱子重重地砸到地上，哈利被撞倒了，海德威的笼子弹到了光亮的地板上，滚到一边。海德威愤怒地尖叫起来，许多人围着他们看。旁边一个警卫喊道：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 车子脱手了。 哈利喘着气说，捂着肋骨爬了起来。罗恩跑过去捡起海德威，他还在那里大吵大叫，使得许多围观的人说他们虐待动物。 我们为什么过不去？ 哈利小声问罗恩。 我不知道。 罗恩焦急地看看四周，还有十几个人在好奇地注视着他们。 我们要误车了， 罗恩小声说。 我不明白，通道为什么自己封上了。 哈利抬头看看大钟，他有些眩晕，感觉仿佛要吐。十秒，九秒，他小心地把车子抵到墙边，使出全身力气一推，隔墙还是纹丝不动。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 完了。 罗恩呆呆地说， 火车开了，如果爸爸妈妈不能过来接我们怎么办？你身上带着麻瓜的钱吗？ 哈利干笑了一声。 德斯里一家六年没给我零花钱了。 罗恩把耳朵贴到冰冷的隔墙上。 什么声音也没有。 他紧张地说。 我们怎么办呢？不知道爸妈要多久才能回来找我们。 他们朝四周望望，还有一些人在看他们。这主要是由于海德威在不停地尖叫。 我想我们最好回汽车旁边等着。 哈利说。 这里太招人注。 哈利。 罗恩眼睛一亮，叫道。 汽车？ 怎么了？ 我们可以开车飞到霍格沃茨。 可是我想 我们被困住了，对吧？我们必须赶回学校，是不是？在真正紧急的情况下，未成年的巫师也可以使用魔法的。那个什么限制法令第十九款还是第几款有规定。 哈利由惊慌一下子转为兴奋。 啊，你会开吗？ 没问题。 罗恩说着，把小车掉头朝向出口。 快走吧，要是赶一赶，我们还能跟得上霍格沃茨特快列车。 他们快步穿过好奇的人群，走出车站，回到停在辅路上的那辆老福特安格里亚车旁边。罗恩用魔杖连点几下，打开了宽敞的行李箱。他们把箱子搬了进去，把海德威放在后排座位上，自己坐进前排。 看一眼有没有人在注意我们。 罗恩说，又用魔杖一点，发动了汽车。哈利把头伸出窗外，干道上有隆隆行驶的车辆，可他们这条街上空空荡荡， 没人。 罗恩按下仪表板上的一个小小的银色按钮，他们的汽车消失了，他们俩也消失了。哈利能感到座位在震动，能听到引擎的声音，能感到他的双手放在膝盖上，眼镜戴在鼻梁上，他能看到一切，但他自己只剩下了一双眼睛。离地面几英尺，在一条停满汽车的脏兮兮的街道上方漂浮。 起飞！ 罗恩的声音在他右边响起，两旁的地面和肮脏的建筑物沉落下去，一会儿就看不见了。汽车越升越高，几秒钟后，整座伦敦城展现在他们下方，烟雾蒙蒙，微微地闪着亮光。突然，噗的一声，汽车、哈利和罗恩又重新显现了。 啊！ 罗恩捅着隐形助推器说： 这开关有毛病。 他们一起猛敲那个按钮，汽车消失了，但很快又闪闪烁烁地现了形。 坐好！ 罗恩喊了一声，猛踩油门，他们笔直射入低空棉絮状的云层里，一切都暗淡模糊起来。 现在怎么办？ 哈利问。 从四面压过来的云块让他感到有些晃眼。 我们需要看到火车才能知道往哪个方向走， 罗恩说。 还是降下去，快！ 他们重新降到云层下面，扭过身体，眯眼向地面搜寻。 看到了， 哈利喊道。 就在前面那儿。 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像一条红蛇在他们下方疾驰。 正北， 罗恩说着，对了对仪表板上的罗盘。 好，只要每半小时下来看一眼就行了。坐好。 汽车急速钻入云层，一分钟后他们就冲进了炫目的阳光里。这是另一个世界，车轮掠着松软的云海飞行，在耀眼的白日映照下，天空一片明亮蔚蓝，无边无际。 现在只要当心飞机就可以了， 罗恩说。他们看着彼此大笑起来，好长时间都停不下来。他们仿佛进入了一个神话般的梦境，哈利想，这无疑是最好的旅行方式，坐在一辆洒满阳光的汽车里，在漩涡状塔林状的白云间穿行。仪表板下边有一大包太妃糖，还可以想象当他们神奇地从天而降，平稳地停在霍格沃茨城堡前的大草坪上时，弗雷德和乔治脸上极度的表情。他们一直朝北飞去，隔一段时间就核对一下火车行驶的方向，每次下降都可以看到一幅不同的景象。伦敦很快被远远地甩在后面，代替它的是平整的绿色田野，然后是广阔的紫色沼泽，一座座村庄，村里的教堂像是小孩子的玩具，接着是一个繁忙的大城市，无数车辆像密密麻麻的彩色蚂蚁。可是几小时之后，哈利不得不承认一些乐趣在逐渐消失。太妃糖使他们口渴难当，又没有水喝，哈利和罗恩都脱掉了外衣，可他的 T 恤湿得贴在椅背上，眼镜老往鼻尖上滑。他已经无心欣赏那些云彩的奇幻形状，而是想念起数十英里之下的火车来，那里有胖胖的女巫推着小车叫卖冰镇南瓜汁。他们为什么没能进入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呢？